外国和地区媒体在8月7号到10号期间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美国等敌对势力被我国的国家核武力在质量上的增强所胆战心惊，执意追求有史以来最毒辣的制裁施压和挑衅行为一事所发表的声明。尼泊尔、蒙古、印度、日本、中国、巴西、乌拉圭、尼日利亚、捷克、俄罗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网站，保加利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巴西同朝鲜团结委员会、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等团体网站和各国新闻媒体分别以美国被仅两枚导弹试射所胆战心惊，朝鲜强烈攻击美国，北朝鲜警告美国将付出犯罪的代价等小标题纷纷登载了朝鲜政府声明的全文或摘要。